魏伟的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外国新闻媒体披露特辑。老挝的老挝人民军报登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太阳像，塞内加尔的人民报和俄罗斯共产党网站俄罗斯共产主义者登出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照片，分别披露特辑。印度尼西亚的国际传讯报、塞内加尔国家广播电台、柬埔寨的调频 90.5 电台发表文章，称颂了卓绝伟人关于党的建设的不朽业绩。几内亚广播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映节目，介绍了绫罗岛人民游园地、马西林滑雪场等。另外，英国先进政治研究协会在网站登载金正日同志的照片，并以关于党的建设的不朽业绩为题披露特辑。